步走到山坡上呀，一心只想去把桃花摘，朝朝暮暮不断金光盖呀，期望明年桃花开。过了一天转眼又一年呀，眼前只见冬去春又来，山前山后桃花红又红呀，继而一见杏花开。希望中国心里爱，就是不想把花摘，摘下了花儿接上麦，明年哪有桃花开。还是耐心等待夏天来呀，耐心等待蜂蝶把花采，只要等待蜂蝶来做媒呀，桃花几次多开花。一步走到山坡上呀，一心只想去把桃花摘，朝朝暮暮不断金光盖呀，期望明年桃花开。过了一天转眼又一年呀，眼前只见冬去春又来，山前山后桃花红又红呀，继而一见杏花开。希望这花儿心里爱，就是不想把花摘，摘下了花儿接上来，明年哪有桃花开。还是耐心等待夏天来呀，耐心等待蜂蝶把花采，只要等待蜂蝶来做媒呀，桃花几次多开花。